把外部的得解决， 嗯， 外部的出的问题怎么解决，就是我说那个化肥里头没有的那些物质，维生素， 嗯， 微量元素、微量物质、营气，营养学家通过计算，然后把它们混合在一起，施到农田里头， 哦， 施到水田地里头， 哦， 让水稻把它们吸收，把它们吸收以后，大米里头这回就有这些物质了。 啊， 你要单一施化肥，那里边就没有这些物质，水稻把它们吸收， 间接的哈， 把营气补够了。火花塞点火了， 嗯， 催化剂足了，代谢就反应了， 哦， 它自然就平衡了，所以血糖就下来了，哎， 这就是促使这个人体的自愈功能恢复了哈， 对， 嗯， 就是人体自愈本能就恢复了， 嗯， 你靠药治它只要不平衡是永远都不会治好，你把它调节平衡不需要治，他就自然康复了， 这才是本吧， 哎，这叫不治自愈， 哦， 哎，不药而愈， 对， 自然康复， 嗯， 能不能自然康复就取决于能不能平衡，能不能平衡就取决于缺不缺东西，你缺东西它还能平衡吗？ 对呀， 啊，不缺东西它自然就平衡了， 嗯， 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 嗯， 哎，你说维生素 A 好，你吃多了不行，维生素那个 E 好，维生素 B 好。都不能多， 多了就产生副作用， 产生该有副作用了， 哦，得适量哈， 对，必须适量， 嗯， 过犹不及， 嗯， 就是把各种微量营养都计算出来，那个 B 维生素 E D 这都计算完了，微量元素铁、锌、钙、铬、铜，就把这些个全都计算完，把它也混合在一起，所以你光解决一个也不行，就这两方面都解决，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只能通过这个方法来弥补哈， 对， 找一下 环境改变了， 就是 说环境变了，外环境变了，内环境一定改变， 就是没有办法啊，有些问题我们能发现但是不好解决哈， 对， 那你不能说每个人都自己种点粮食不用化肥的，做不到啊， 做不到， 就是 你自己种点粮食哈， 嗯， 用农家肥的，那这里边也和原来的农家肥也都不一样， 哦， 因为今天的农家肥不也是用粪便吗？ 对， 可是今天的粪便跟古代的粪便都不一样，过去吧你没有抗生素啊，你吃的食物里头没有化肥农药基础抗生素， 哦哦， 所以里边吧这个羊没伤害， 嗯， 有益菌数量足， 嗯， 今天一伤害了，你有益菌的数量，你粪便里边的数量，有益菌的数量都不是那些了， 活性也不一样， 哎，再加上呢你今天吃这个粮食蔬菜是化肥种的，所以你吃完了排出去那个粪便也跟过去农家肥种的粮食蔬菜排出的粪便又不一样。 另外我记得之前你说过哈，土壤也发生变化了哈。 对呀，啊， 嗯， 那尤其你今天不上农家肥的土壤，什么叫板结？ 嗯， 是有益菌没有了， 哦， 因为有益菌多吧，它是小动物， 嗯， 它有生命，它在里头繁殖，土壤发宣， 哦， 什么叫发宣？ 它有这个作用， 里头有活物，它在这拱，这叫发宣， 哦， 那活的一个都没了，那就死板 啊，哦！就我们春种的时候为什么要耕地哈，就是让它发宣哈， 发宣不是耕地发宣的，是你施的肥发宣， 哦， 你要不施肥，这光板的土地不施肥，没有小动物，没有的有益菌在里头繁殖， 嗯， 它宣不起来， 这个中医有句话叫土为万物之母啊，这个万物之母都出问题了， 嗯，就是，嗯，就是你施的肥出问题，说你施化肥它年年为什么一年比一年板结， 嗯， 就因为里边的活物有益菌一年比一年少，原来活的那个快没了， 嗯， 一年比一年少， 嗯，这个问题啊这一手还真解决不了， 用另一个办法， 嗯， 没有农家肥了怎么办，哎，我们就把农家肥里头那些东西我们再把它补上， 如同先天不足后天弥补了， 弥补就合成， 啊，嗯嗯， 啊，我们人工的我们计算啊，合成补回来，说到这的时候呢， 嗯， 这又回到说小孩的事儿了， 嗯， 说小孩他怎么这个病越来越多，你上儿童医院你看看那些大儿童医院小孩是满满的，如果你要不研究孩子的病他是怎么得的，他的病因是啥， 嗯， 你说这个病怎么能治好， 就是 要针对什么来治这个孩子病，现在妇女大多数都没有奶， 确实是个问题哈，为什么呢， 还是俩原因， 嗯， 一个是她体内有益菌少， 嗯， 没有物质， 哦，没有合成的因素了， 没有合成因素 条件，

这尤其适合这个三高的人群啊。 它不光三高了，就几乎就所有的问题，最终全是平衡的问题。 对， 任何问题都是平衡的问题，整个宇宙都是平衡的问题。之前说了，那个地球你偏一点都不行。 对， 你像火星偏一点，整个人热死了。 这是万事万物的规则哈。 哎，这个规律，平衡是不能打破的。 自然法则。 哎，法则。就是不懂，说不明白，不明白道理，说能给你解决明白，那谁信呢？就把这道理吧，就分析到，就没有一样就说不透的，就是你就整不了，他怎么可能呢？他就这么简单， 就是直中要害了哈，就像点穴一样，直中穴位了，所以他立即就产生这个作用了， 就把这个谜揭开了，我们看清楚了，一目了然了，用对应的有的放矢，就直接针对。那不就可吗？ 非常明确， 你就别想这个招那招了。你想啥招，你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你就把水给他，把主要矛盾一解决，立刻就见影。你说别的都没用，你就把水一喝上，主要矛盾解决就不渴了。你把饭一吃上，就不饿了，主要矛盾就解决了。你用别的，你吃大李子，你吃黄瓜，只是缓解改善，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它就是这么个道理。 这道理也非常简单哈。 对。这个刘老板呢，这不是开车接我们吗？还有我找那朋友，我们就一同往南六环走。这个司机啊，他这个路线不是那么太熟，他就到南六环，应该搁那出口该出去的时候，他就没看着那个出口，他就没注意，就一下过去了。这一过，在六环上说再下来，那不是就马上就下来？ 就是啊。 他这一跑啊，就跑出老远了， 得找出口， 有出口，完了再跑回来。结果呢，就是这一转回来，搁那出口出来，就快到他那个360亩地那块的时候，他说每天就是这一上午啊，得喝2-3碗湖水了。 渴， 渴，喝完就渴，喝完就渴。哎呀，他说我这一上午也没喝呀。跑一上午路吗？他说怎么没渴呢？那这往天那都。口干的都不得了了，都喝很多水了，这一上午就没渴呢。他说现在呢开始渴了，还忘带水了。他说你们谁带水，给我喝一口。 就中午的时候哈， 就11点多了吗？ 11点多了啊。 结果呢，谁没带水？这个糖尿病啊，典型的内分泌紊乱。他不分泌口水，他肯定就渴。你咋喝水，他细胞不吸收，不吸收他就不分泌。他就自然渴，这个一般来说呀，说糖尿病是代谢紊乱综合症，典型的三多一少， 对， 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这个喝的多，在他身上不多了，这回 不多了啊， 这一上午没喝，你说是不是把这个内分泌调节平衡了？但是 纠正过来了， 他没有完全纠正过来， 这毕竟时间短嘛， 短，他只是就说。咱们以前不知道渴应该喝水，好比不知道水是解渴的，就吃点什么都不行，就身体的水啊老也没补足，喝点水呢这个见效就快，但是他没有把这个70%这水全补足，他只是局部不渴了，那么呢这块呢还得需要一段时间， 一个过程 啊，一个过程，但这件事呢就说为什么我说能调节平衡，问题就在这儿了。因为我们这个细胞不分泌，就说口腔唾液不分泌，这分泌系统紊乱嘛，那是因为你细胞阴紊乱了，你整体机能，这个阴整体机能紊乱了，调这个阴只能用这个阳调，它俩呢是两个活的有生命的细胞相互转化，相互调节，相互抑制，相互依赖，你看 这叫自我修复哈。 对，那么这个有益菌它服到体内，这个菌口腔毕竟还是有些湿度， 对， 它遇到湿度就活了，活了它直接跟这个阴跟这体细胞它俩直接就转换了，就调节了，那就从这一点来说，就是说糖尿病说内分泌代谢紊乱引起的，内分泌代谢紊乱是什么引起的，就会要把这个根儿找到，那么这个根儿现在用实践已经证明，一个内因一个外因，是因为这两个内环境外环境两个环境导致了这个因失衡，

010-5618-1343 5618-1343 5618-1343。二店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丰体南路一号院物美超市北侧，电话010-5623-7135 5623-7135 5623-7135。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今天的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礼》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走着忍着，醒着想着，看爱情悄悄进了，冷的暖的，甜的苦的，在心里缠绕成河，曲折的心情有人懂，能不感动，几乎忘了昨日的种种，开始又敢做梦。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我们决定了让爱像绿草原滋长着，天地辽阔些多难得，不是有故事的人才听懂心里大概。我决定不躲了，你决定不怕了，就算下一秒该隔着一秒是快乐的，曾经侥幸就非常值得。我要专注爱你，不想别的，没有忐忑。决定不。